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王永兴用两条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就用这个奶粉盒煮东西吃。这一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煮东西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他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微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经告罄，还剩了一点狗肉干，也舍不得几顿就吃掉。这时候伙房顶上的菜叶子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面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的外面已经干枯皱巴了，里面还有一点柔嫩的芯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有干透的根芯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了以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加边沟的炕洞，在他的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面的，而加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还有一天，他提了个篮子去卖场提卖衣子微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如果是饥肠辘辘的右派，绝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候舅舅说过的话，民国18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他还舍不得一次就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3-4天，还剩下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上完厕所以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下张望，看见一名叫王岩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岩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了几顿了，我吃一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啊。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岩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啊晃啊。 时间已经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一样，一个落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人多了，埋人的人也没有力气了，拉到房后面的沙坡上就埋了。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这些看护是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以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他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端尿，不叫病号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算是有所改善，粮食是一点都没有增加，但是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是一丝肉也看不见，只飘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却越发的加剧了。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石玉湖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是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了那些熟面之后，他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新的印象里，这是一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房里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寰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儿，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有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就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以后的一个夜里，石玉湖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早晨，王永兴怀着对老乡的崇敬之情，亲拭衬脸，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儿压在褥子底下。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后多次再版。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们大部分都是入睡以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灭了。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声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止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制。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鹤的老人，大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有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有说过。王永兴曾2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2天，但是第3天夜里，他拥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过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3具尸体，除了蔡子鹤，另外的2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2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再躺下，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3天，他的女人巨琴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4斤熟面和1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饿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得着严重的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以后去坐班车，可是班车要等到第2天。他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就连夜走到家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第2天早晨，女人的身体还没有退烧，她就要走。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2天，烧退了再回去。可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2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女人回去以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聚生财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他的姨妈又从邮局寄来了2斤熟面。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王永兴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 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了。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疼，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的动不了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服或者脱衣服、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一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一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一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就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地还有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是有五六斤了。但她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她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个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条羹狗肉干，两条羹熟面，三条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苍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等，一页一页的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以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地响了几声， 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的。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哦，要回家了！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了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嚎声。哦，回家了，回家了！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着回家的话题。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唱啊，笑啊，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以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了。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了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拖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韩大夫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一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个人直接送回家去。王永兴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地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候，王永兴的心头忽的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就是全部的病号了。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号病人的。车子往前行驶，走过了厂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了密如繁星的粉种，粉种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王永兴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湖，想起了蔡子鹤，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廷基，想起了家边沟的2年零6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 永别了，伙伴们。 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感谢您的收听。